好， 好啦，次文花又翻嚟啦， 第二节 系啦， 好啦，又嚟咗甜筒时间啦，系咪啊？ 我哋又睇下图去开开题啊嘛，即系、就是、其实我都唔想，就系上次咧又讲到， 你都唔想系嘛？ 我都唔想啊，即、就、系、是、因为你讲咗一啲女客户啊咁样喺个喺澳洲呢个纹身馆里边嘅一啲经历，咁我想问一下，喂，有冇啲除咗呢啲，有冇啲特别好嘅客啊，或者你遇过特别吸引嘅人客？ 之前又讲啲骑呢啲嘅啦，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被人烙印嘅男人，我如果可以话，我真系唔想。但系如果有啲，如果可以话，我真系好想帮佢问。 好少系物理上噶，其实、哦、即系做到你做到咁上下，咁初头咦女仔咁样， 系， 但系你做下就 麻木咗啦，已经 精神上，因为你讲我最难忘嘅顾客都系一个。地盤嘅工人嘅叔叔，佢、就係、是、個佢咁啱個新 job 個西喺我哋個鋪頭附近啊。咁佢直情係食完 lunch 咁樣揾紋身鋪，佢 walk in 就揾到我。咁、就一路問就講佢啊，其實佢啲仔女而家點啊？就即場我設計問埋噶啦。跟住就俾個位哦，其實我都想收集呢啲嘢啊。哦，另外呢邊又係另一個女仔紋嘅，佢係紋俚語，佢又想男仔紋一條俚語，女仔紋一條俚語。咁、我條係乾陽味重啲咁樣嘅。咁我最因為點樣中意或者呢個係我 最難忘， 係難忘客人，就因為係真係態度個問題啦。係 啊， 反而我話頭先你話 walk in 其實即、就、係、是。我唔知系 咪你幻想，唔系我试下喺你嘅角度谂，当然靓女你觉得哇正最好啦，但系如果将你最讨厌嘅人格摆喺你最中意嘅靓女度揾你咧， 即系我又要将你当系发型师咁样，系啦，因为头先我都想问咧就系、是，好啦，当我如果我唔系慕名而嚟嘅话。好似头先呢个地盘叔叔，佢系 walk in 突然系嚟啊，唔该，我想问个纹身。咁跟住你纹身店里面可能有几个纹身师噶嘛？咁我点解会即系我点拣咧？ 地盘叔叔真系角度点样？ 即系纯粹系缘分嚟嘅啫。 系咯，即系话讲真又如果你话 OK， 好似 Gabriel 啊或者二代目嗰啲，咁我知道啊嘛。好啦，但系如果唔系 有名嘅纹身， 其实即系正常就系话啊，我睇完。即系可能系咪有本 catalog 呢啲就我之前噶啦，你又拣下，即系其实会唔会咁样好似拣发型 咁样？有，系啦，每个人都有啲。 跟住就 作品喺个 band。 跟住啊呢、這个咁，跟住其实但系都唔知噶，因为每个纹身唔同嘅话。 其实嗰日系得我喺铺啫， 得你就只可以你啦、哦，即系 walk in 真系就 系啦。 好啦，啊佢阿妈伯就帮你搞啦，而家咁样。 嗰日就系我睇。 咁佢话你满唔满意啊？即系佢哋其实佢会唔会话咁啊？好啊，妈伯你即系佢都唔睇你之前纹咗乜嘢。 系啊。 麻烦你啦，好嘛？ 系啊， 哇，好信任咯。 其实系咯，系一种缘分嗰、那个嗰、那个， 即系中意就系中意， 系一生一世嘅事。我哋讲紧纹身系，即 系系啊， 就你啦， 系啊， 嚟啊， 系啊， 咁样就 嗰、那个心嗰、那个事情咧，成件事咧就好似我哋盲婚哑嫁，即系你哇冇卵睇，冇 Q 睇过噶啦， 吓、 okay, 都未去到盲婚哑嫁， 唔系嘅， 你入去到成世 嗰、那个系啊，但系问题系就系、是、哇，我自己啊，我去发型工啊，我一望即系。如果即系我都话，佢唉算啦，即系我有时我唔知道发型师会点噶嘛，蒙住眼入闸嚟啦，边个冇所谓啊，跟住就哦咁啊，边个得闲就过嚟坐就就会问你点剪啊咁样，咁啊点纹啊，咁啊我想问咩啊，哦咁样，但系你有几多时间准备啊？如果咁样嘅时候，佢啱 walk in 入嚟，你可以有几多时间准备？ 转头翻嚟咯，其实呢件事都系两日里面发生嘅，佢生喺附近啊嘛。佢今日嚟就话想要咁样鲤鱼，咁、你画啦。咁佢第二日入嚟，同样时间，咦画好啦，咦 OK 喎，中意喎，问啦。 哦，咁样嘅， 即系先落嚟攞咗，讲咗想法， 要求 大概系啦，都有嘅。 咁你就哦，我试下整啦，整整 啱 啱啱系嘛，啱就嚟啦，去买啦，就开始问。就闻到闻完为止，或者哦，我闻晒咪继续再下一转。 其实都细个嘅，系咁大个鲤鱼嚟嘅，系啊，嗰件事系 咯。但你讲紧系佢两条鲤鱼啊嘛，佢系想要。 唔系一边系佢搵咗个女仔， 哦，已经闻咗噶啦， 佢仲想收集一个男仔闻嘅鲤鱼。 哇，个要求都几特别喎， 佢自己系咯，自己中意咯。 双鲤，可能佢双鱼座嘅人。 有啲同佢嘅交流，知道佢仔女大晒，佢都做佢自己中意做嘅。 呢个系因为你纹身嗰阵时候开始又倾偈啊，大家又开始 系啊 讲啲事， 系啊，睇下咯，睇下都系嗰个都系缘分，系咯，又好少，系咯，都系都系想揾啲中意自己流派嘅， 嗯， 客人系啊，因为香港好奇怪，因为香港好多 guest spot 嘅纹身师，即系香啊嘛，外国客籍纹身师，因为我哋香港好多铺头啊，嘅营运。都会请一啲外国啊！而家最兴嘅当然系韩国啦，请韩国嘅纹身师嚟纹啦。 韩国系最 hit 啊？ 系啊 ，hit 啊！咁但系好多客人都未必会做功课，即系譬如我请咗麦当劳叔叔过嚟，麦当劳叔叔最叻系咩？梗系整汉堡包啦，系咪？咁但系佢可能冇做功课嘅时候，可能啊，我想麦当劳叔叔整公仔面俾我食，咁就有啲奇怪啦。我见过好多呢啲情况，系咯， 即系个韩籍。嘅紋身師佢未必係紋呢樣嘢好叻嘅，但係佢就要求你喂紋黑暗係啊咁樣，即 係 佢唔中，即係其實佢唔拿走嘅， 唔了解 咁樣係咪？但係總之韓國嘢就好啦，咁成件事係咁啊，因為個客嘅要求怪係咪 都唔係怪，係你去你想買鞋都係去鞋嘅專門店噶嘛，咁、鞋嘅專門店都有衫買，咁、你就要求。要求在鞋的店铺度买衫咯， 哦， 咁咯个情况其实是或者入到麦当劳想食公仔面咯，唔该公仔面咁咯， 嗯， 个感觉系咁咯。 你一讲开即系韩国纹身好流行，韩国纹身其实有啲咩嘅？ 嗱，其实咧以我自己所知啦，都去过下，去过下韩国旅行。 哇，呢、這个正，呢、這个公仔。 当然有啲即系韩文字咁样。 其实韩国系走美国。风格系受美国最影响最大噶嘛， 嗯， 所以其实韩国嘅话都系美式 old school 嚟嘅， 系咯， 硬要讲韩系纹身，所以而家我想讲香港嗰啲韩所谓韩系根本唔系韩系纹身， 嗯， 系香港韩系纹身嗰啲， 系冇错，系啦，即系佢哋睇完香港人系睇完韩剧就想抄嗰只落去啊嘛， 系啦，而唔系自己韩国人嘅纹身，韩国本身嗰只纹身就偏向。我哋 即系炸鸡啦，即系个炸鸡其实咪都系美式炸鸡，只不过韩仔加咗少少， 系啦， 韩式有 芝麻，韩国嘢啦， 你又当韩嘢啊？唔系咯，除非话真系泡菜啦咁样， 就咁样。 即系就算嗱，依啲我都觉得啲捞出嚟未？即系呢啲 未出现， 比较 北极熊吓，我见到北极熊喺呢个 白雪喺白雪嗰度啊嘛。喂，咁、我睇缩图啦，我哋见到呢一只花呢啲，即系 呢个都实咗啦， 实咗啦， 系啊。 韩系有冇话即系韩国特别佢自己嘅特别嘅标签或者点样系 最特别唔同啦， 特别唔同。哇，啲蓝鲸喎，蓝鲸游戏喎， 冇噶，都系好国际化，因为你讲紧嘅都系好受美国影响嘅文化嚟。 哦， 系啊。 即系冇话边个韩国大师佢有一个 signature 特别劲或者一睇 有，但系各都系各花各门咯、哦，自己叻自己嘢 ，old school old school new school new school， 暗黑暗黑 ，QQ 嘢 QQ 嘢，呢个 Hugo 嚟嘅应该，头先嗰个 边个 呢 个 系 哦， 文得意嘢， 得意嘢呢个 系啊。系咯，类似呢啲咯，都系可爱嘢啊，又有，其实都系好国际化嘅， 系咯 ，approach 嚟嘅，所以韩国，所以 佢唔问韩文真系其实冇乜分别 喎。你韩式其实你韩式纹身追究到最后尾，我哋中国同日本传统嗰只咯，就系四爪龙咯， 黑道 系啦，冇错啦， 嗯，好， 咁样咯。 你讲话农场啦，即系讲翻你自己嘅人生嗰、那个， 因为你喺嗰度咁样又咩都做过晒啦，你又你几时走啊？你几时离开噶呢间嘢？ 其实农场 吓， 唔系你离开个纹身铺系咪？ 系啊， 意思系 咁你翻嚟香港发展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啊。 你系咪离开咗之后都仲有一段时间留喺嗰边啦？定系 唔系？我离开咗就直接翻 香港嘅。 其实想 有咩诱因令到你翻香港咧？其实 学够啦。 其实想搞工作签嘅都有少少想留嘅。 嗯， 但系咧 就搞唔到。 唔系已经好闷啊？我觉得墨尔本呢个地方好闷，想玩嘅都玩晒。 你有冇计过你即系喺依一间度做嘅时候，你由第一个开始你纹咗几多个纹身？ 你有冇 有數過？三十到啦， 三十個。 咁之後就翻香港啦。 有其實好耐想問你，你而家身上面有幾多紋身？未講呢樣嘢。 我冇數喎， 你冇數過 的，冇特登去數，係、okay. 六七八個到啦，六七八九個咯。冇特別去。 有冇紋身師係自己身上面冇嘅咧？但係 應該有 喎。有啊，中國有。我就係講緊我鋪頭另外一個師傅，就係賺錢工藝師傅咯。佢又唔識創作圖像嘅， 即係抄嘅啫。 佢係純粹 唔好用抄 啊，純粹複製 複製。係啦 ，copy control C 嗰個 control V。咁佢你係俾一個圖像佢，咁佢 佢係可以出嚟複製上去嗰啲人。 所以老細都想佢著。穿长袖衫嘅，系啊， 就费事俾人睇到佢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咁啊？点解你咁干净啊？ 系啊，咁如果讲翻我自己，即系之后离开铺头 develop 出嚟嘅风格，其实我好中意阿 Bob 嗰个风，阿 Bob 嗰个风格嘅， 嗯， 同埋我自己个 old school 嘅话，我都系中意一啲混合嘅图像咯，即系譬如呢个嘅话，呢、這个 蛇加爪， 我自己图啊，冇错啦，就系、是、一个好旧嗱爪咧，就系幸运啊。人哋印第安人嗰啲 lucky charm 其中一樣珍貴， 願望猴神嗰只， 系啦系啦嘅爪，咁我就將呢個爪個元素，就同一個蛇融合咗啦。咁你所以點解 old school 我覺得係我鍾情嘅嘢，就係、是、因為你一啲舊有嘅嘢，我可以加一啲新嘅嘢 mix and match， 但係 一個裂口嗰度出嚟喎， 規則係唔變， 係嘛？ 係啊係啊， 依、這個係咪同火影忍者嘅大蛇丸有關係？ 唔系，但系个客话佢谂起大蛇丸啦。 系咯，我都谂起喎。 但系呢个裂口已经好多纹身，好多 old school 纹身会用的。 系啊， 系一啲裂出嚟嘅概念。 哦， 咁啊捐出嚟啊嘛，咁你嗰个主体个 object 咪捐出嚟咯。 系啊，找出嚟。我咁呢个另外一个风格咯，就系暗黑系啦。 嗯， 系啦，呢个就系 狼人啦， 劈自己个头，剪自己个头嘅自由啊。 啊，又令我谂起个 Game of Thrones 嘅。Blood Wedding 啊！ 哎，系红色婚宴， 红色婚宴，彼得、彼得被喺婚礼嗰度咧就被灭咗门之后就惨被 割咗。未睇过嘅听众真系建议睇一睇，真系我觉得系你有冇睇过？哎，我哋可以 sell 权力游戏啊！ 我哋可以 sell 佢啦，权力游戏史上最血腥嘅其中一个情节之一嘅剧集，真系就系、是。快讲一次就系，因为我哋次文化嘛，系 有关联嘅， 所有嘢其实都系由嗰度嚟。我觉得其实你嘅想法好多都系由你嘅吸收营养 啦，或者系书本上面睇嘅嘢嚟啦。即系我以前就一定系睇动画啦、打机啦嗰啲咯。 咁呢个红色婚宴就系讲紧呢个北方嘅勇士啊、已经统一咗北方，打仗好劲啦。咁喺人佢打赢嘅一个。城里面进行一个婚宴，但佢唔係娶啲权贵喎，佢鍾意娶啲自己鍾意娶嘅女咁样啦。但係呢佢拒绝嗰个权贵嗰个女呢就係、是、城主个女嚟嘅。即係你咁唔俾面仲要喺我个城度搞婚礼。咁、 okay. 如是者呢婚礼进行到咁上下嘅时候呢最 sad 嘅件事係咩呢媽媽都喺度即係睇住个仔啊个仔大啦终于都结婚啦。咁点知睇下隔篱个士兵，即系宽裕嘅衫下边啲呢有盔甲嘅，哦攋嘢啦。咁一露出盔甲咧，咁啲人就掹晒啲箭出嚟，就变咗红色大屠杀。 嗯， 就将成个婚礼血染咗佢。 系就所以就叫做 Red Wedding。 OK。 咁点解阿凡会谂起咧？就是、因为佢哋家徽每个人有一只狼。 我一直头先话狼家，即系其实就是、权力游戏咧，就讲紧呢个大陆里边咧有几个。贵族系啦，几个大家族嘅就有狼啦、鹿啦、龙啦、狮子啦咁样。咁狼族就系负责北方嘅，即系佢哋北方守喺北方嘅。好啦，咁每一个甚至佢五兄弟姊妹咧，即系由爸爸领住咧，就已经曾经系啦，一只冰原狼五只嗰阵时咁啱又遇上咗 五只神话故事嘅，有五只 B B， 你又有咁啱有 就每人你养一只。 Okay, 就成为你嘅系啦，你嘅宠物，佢哋亦都好骁勇善战，就可以保护你哋。咁、就跟住佢哋，咁点知咧就系、是、 喺红色婚宴里边咧，佢就劈甩咗 大哥，佢大哥嚟，五兄弟里大哥， 即係為咗羞辱你哋嘅家，你哋狼族狼家嘛，我羞辱你哋，將你大哥嘅頭斬咗之後，就再殺埋你大哥嗰只狼， 族物啦， 哈哈，就換咗頭，跟住就遊街示眾去踐踏你哋嘅。即系北方，你夠膽喺度同你哋南方鬥咁樣，嗰陣時就你想嚟叛變我哋啊嘛，我哋更加羞辱你哋。 咁你羞辱我先，因為你唔娶我女。 嗰、那個係啦，啲二五仔啦，雙聯河嘅， 都通嘅件事，因為你真係羞辱我嘛。傳統我你權貴就要娶啲有權貴有地位嘅女仔啦，係、咪？你拒絕咗你娶啲普通女仔，仲要喺我度擺婚宴。我唔劈啦你个头。 咁嗱，我就话如果中意一段嘅人就可能其实 可能就 揾我问就有根本问咗。 头先我都系好例子嚟，你已经系第二个人讲大蛇丸啦。 嗯， 因为个客就话一睇就觉得系大蛇丸。 始终 可能我都睇过大蛇丸，但系我冇睇过呢个爆出嚟个嗰一节咯。 哦， 可能有影响我唔知道。 空间引述或者系 我冇睇到咁后啦， 因为我 睇到追坐坐嘅时候，我已经觉得 唔系啊，不能再后生一代咧。你话对蛇咧，我哋唔会觉得系白蛇传噶嘛， 就系大蛇丸啊， 大蛇丸啊，唔系白蛇传啊，系因为我哋嘅呢一代嘅营养，你谂下最主要吸收 日本嚟啦， 龙珠可能我谂十岁嘅僆仔已经唔系好认识，二十岁嘅僆仔少少， 所以 我哋就我哋系已经最尾啦，最尾啦。好啦，但系佢哋嘅龙珠其实就系海贼王啊嘛， 系 火影啊嘛， 火影系咯， 嗰啲咯。咁其实有冇喂我岔开，我想问有冇人嚟揾你画，即系除咗你原创之外，有冇人嚟喂我希望帮我问个螺旋丸啦，帮我问个佐佐啊又好，帮我问个路飞啊嗰啲有冇？即系你接唔接呢啲？ 由路飞嗰啲纹身都，佢咪有个船嗰、那个？那個、船圓嗰個圈嘅， 系 啊，都有人問。 嗰、那個好簡單，我一個交叉嚟嘅啫。 系啊，交叉啦，系咯，嗰啲咯， 嗰啲都有嘅， 都好受呢啲動漫文化影響。 其實係大生意嚟嘅喎，嗰、那個。 能夠，係啊。 嗯，我哋遲啲就話大。 係啦、啊，點解我哋叫次文化？我哋都要研究埋呢樣嘢，嘢對紋身嘅影響。 喂，咁我。而家剩翻少少時間，我哋唔睇女，我想留一個就係話，講咗由你學成到而家翻嚟香港做紋身師，喂，你咁多紋身，你第一個紋身係幾時出現？ 好，咁我哋下一次就可以講， 仲要等下一次， 係啦， 哦好啦， 有下一節， 係啦， 仲下一節， 係啦， 下一集啊， 下一集啦， 就係、是，係啦，就係、是、點樣講我 第一個紋身啦，真係 終於捨得紋第一個紋身， 好，拜拜。